与人民协会合作，这可算是我的一种人生初体验，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顺利完成2014年的壮义大游行，对我而言不只是欣慰，更是心存感激。我能贡献的仅有我个人微弱的力量，但因为有大家给予我的机会、鼓励、帮助，还有所有一切的一切，使我这次的经历转化为永远美好的回忆。